既有案可及者。日军侵略军在南京制造血案886起，其中发生在中华门一带者400多起。日军在中华门、雨花台、中山码头、观音山、紫金山、上元门、煤炭港、汉中门、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大方向堂、三岔河、龙江河、小新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山、上新河、燕子矶、宝塔桥、九家围、凤台乡、下关草鞋峡等28处集体强杀，活埋19万人以上。又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零散杀害，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到15万人以上，一天杀人数以千计，至少4周间一直延续着，枪决、刺杀、砍头、绞手、挖心、剖腹、逐穿、石砸、火烧、刀铡、空摔、扼颈、溺水、填冰、电击、坚壁和喂狗，比起上世纪在旅顺的大屠杀凶残10倍，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惨无人道，登峰造极。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到20万人以上，这个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到155000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郑重写道，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还有专家认为，这一数字必定在30万至40万之间，即35万左右。参加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国著名法学家梅汝敖写道，这个估计绝非主观臆断，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1946年2月，南京市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称，被害者确数34万人，其中青年学生占60%，约20万人，老弱幼童及妇女10万多人。另据解放后南京政府的一次调查说，被害者总数大大超过30万，加上无人寻觅的尸体在内，已经超过40万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由于事发当时不可能有非常详细的统计，所以很难得出一个绝对精确的数字。于是战后企图翻案的日本右翼分子就趁机大做文章，以无法证实的回忆竭力淡化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缩小遇难人数，企图彻底抹去日军欠下的这一笔血债。或20万，或30万，或35万，或40万，专家测算，若把他们的手牵起来，可以从南京一直拉出200英里到杭州，血液总量可达1200吨，尸体装运可载2500辆火车车厢，或者堆成2座37层高的金陵饭店。这个创新的记录使得大屠杀这一概念在20世纪之初更新了诠释。日本军国对于国际社会制止这场大屠杀的努力的藐视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街小巷尸横地，江边流水水为赤，地面上的尸首不是被扔进埋人坑，就是被抛入下关顺流而下。可是日本有人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日军战犯第一军114师团保安队上校指导官永富博之见证，随着列车接近南京，沿途中国人尸体逐渐增多， 汽车通过狭窄通道，右舷两侧堆放着几千具冻僵的赤裸尸体。当时我就在南京亲手杀过人，许多屠杀也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在各位面前讲自己的罪行，是我生存下来的使命和意义所在。今天亲耳听听日本战犯中一个名叫东口义一的上等兵的口供吧。这个日军第一六师团三八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的炮手说，他于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下关站东南附近看见步兵第三联队队长川柱大佐指挥三个大队4000人射杀及虐待了约700名抗日军战士和约300名和平居民。再来见识见识日本战犯中的一个小武长的疯狂创作吧。这个日军第六师团步兵二三联队四中队一小队三分队武长中野中之寿1954年7月7日笔供说，我率领部下10人与中队主力100人一同从破坏口侵入城内，持枪侵犯中国和平居民的住家240户，逮捕中国妇女2人及抗日军少尉军官刘某，并将中国和平居民男女老少2400名去到东北方下关，在下关及扬子江上的州法里以重机枪及步枪将他们做了大屠杀。日军战犯第39师团步兵232联队第一大队队长黑赖世夫1954年4月4日出具书面证言，说他于1937年12月25日目击下关扬子江岸有500具中国人的弃尸，由日本军汽艇将其拖入江心。日本战犯第88师团中佐副官太田寿男1954年12月27日在一份44页的自白书中供认，他奉第二定泊场司令部命令，1937年12月16日受命开始的3天内指挥隶属部队800名运输兵用10台汽车和30只汽船在下关码头西侧将19000具尸体丢弃在南京城外的长江中，在码头东侧的林部安达少佐继头2天于14、15日自行处理65000具中国人尸体之后，这几天又处理了16000具。这10万具中掩埋烧毁30%，其余都投入了扬子江，其他单位大约处理了另外的5万具。某些尸体仍然活着，但他们被叉子刺入头部和心脏弄死，等候运走。经我处理的2万具尸体中就有350多人被机枪扫射后仍在呼吸未死的，我命令部下先用装货的铁钩子将人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入江里去。日军战犯陆军下士立原立一在日记速记中说，在我的视线内形成了3-4米高的尸山，被我部杀死的多达13500人。古寿夫在自己的军状报告中也写道，河岸边全被尸体覆盖满了，一副联想的凄惨景象呈现在战犯们的眼前，无数穿着衣服的中国人尸体，半裸的中国人尸体，全裸的中国人尸体，捆绑的、残肢的、断手的、戳穿的尸体，像鱼似的金枪鱼似的一个挨一个的飘在水里，死寂一般的江湾没有围观的人，没有认为需要前去或者有可能准许前去救生的人，也没有哭泣认领亲属尸体的人，只有付诸东流的江水和运尸的舟舶，以及岸边数不清的暴尸与苍天之下。南京大屠杀又称南京大掠劫、南京大奸杀，日军贪婪成性，什么都抢，轻的不拿鸡毛，重的不拿碾坨，举凡粮食、牲畜、 金银、器皿、古玩莫不劫取。到1938年2月，3个月间，南京有12000家商店被劫夺一空，市面1/3的房屋被焚烧，战略物资、钢铁之类者，僧寺之大钟鼎以及文德桥之铁栏、商店铁门及发电厂、自来水厂之锅炉等设备，装置在数辆汽车内运至火车站，载于火车而亡者亦数若干次矣。两位美国专家历时18年查访所著《黄金武士》一书揭露，日军在南京的金百合行动第一批执行者是日本宪兵队，他们扣押中国政府财产，炸银行库房，抢富裕人家的黄金、珠宝、货币和艺术品，至少搜集了6000吨黄金。对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显示，官方报道的劫夺数量往往只是实际数目的一个零头。另外还有无数中国人喜欢储存的小金块、白金、钻石、红宝石、蓝宝石、艺术品和古董也遭抢劫，这些都是来自私人家庭和农村的坟墓。日本人做得如此彻底，甚至把尸体箱的金牙也敲下来。日军文化大屠杀也令人触目惊心，松井石根派人按图索骥，以他1937年在苏州得到的那一份古物纸画展览表照单抢掠。1938年6月，日军打开存放于南京的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575箱，清点所得8096件。1939年5月19日至6月18日，日军再次清理这批北平文物，又掠走价值连城者700多件，明抢暗盗者不知凡几，查明有据的古字画28000多件，古玩7300多件，还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954箱，不便装运日本的文物则被日军付之一炬，或充作器具使用，大批陶器甚至铺垫了铁路路基。溯自1937年至1945年，日军在中国各地劫掠毁坏的历史文化古迹741处，书画类1.5万多件，古器物类1.6万多件，碑帖类9300多件，珍稀书类300万册，文件类60多万件。待至1945年底，国际委员会委托金陵大学教授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粗略统计，南京屠城损失房屋789栋，有31000多件，车辆900多台，牲畜6200多头，食粮1200多万石，器具2400多套，有309000多件，衣服5900多箱，又591万4000多件，现钞44万7000多元，金银首饰14200多两，又6300多件，书籍1800多箱，又2800多套，又14万8000多册，字画28400多件，古玩7300多件。只有汪精卫媚羡日皇裕仁的翡翠屏风、白玉壶等4件宝物幸免运走。或许因为汪溺没得送达就已经死过去。而于10年后经由南京政府自下关码头运藏台湾。中国国土大面积的沦丧，中国女性被大批的抢占，日寇带着复仇的心和爆炸的兽欲冲进上海、南京，不见了他们的人体，只是刺刀、烈火和直挺挺的生殖器。大屠杀、大奸杀，妇女的处境非常非常凄惨。日军占领上海后，在城乡到处抢夺中国女人，约有1/3的强暴发生在白天，没有什么地方不能行奸， 教堂、尼古庵也不是神圣之禁地，他们当众剥掉衣服，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工具。人人赛野性，人人赛疯狂，人人干坏事，人人争英雄。杀人魔王古寿夫不但亲手挥刀杀人，还在大街上公开强暴妇女。有证据证明被他奸污的妇女有40多人。日本军国统帅部大开绿灯，日本官兵眼里的红灯区就都变成绿灯。日本人只要遇到人就要花姑娘，回答说没有的人马上遭残杀。他们从下关开出汽车到城乡掠取妇女，载具分给士兵，每15至20个人一个。有一个妇女一天被轮暴37次。每晚都有日本兵越园进入设在金陵大学院内的难民营，摸索施暴，不择老幼，当着他人的面，包括家属的面，称其兽欲。同谋犯争凶打击同谋犯，则拘留受害女的丈夫或父亲，迫使这些人充当他们败坏自己家庭名誉见证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几个士兵的左手小指带着银质的戒指归来，从哪得来的？他们狞笑着回答，死去的女人留下的纪念品呢。恶人恶行逃遁烟幕的笼罩，古寿夫怂恿日军一个月强暴妇女20000。1946年，南京政府调查确认，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之粗略估计，当时本市遭受此种凌辱之妇女不下80000之多。被称之为本科教育的深入，从学习帝国主义论入手，同时学习和阅读社会发展史、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满洲事变、815光复、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罪行、日本人民的前途，以及日内瓦会议后的国际形势，关于社会主义力量和帝国主义力量的对比、朝鲜战争的伟大胜利等。何谓帝国主义？综合权威词典的种种界定，帝国主义就是对别国实行军事和经济征服的主义。它通常是用暴力手段扩张与侵略、控制、剥削、战争联系在一起，又通过殖民地或军事基地呈现扩张的轨迹。辅导教员是管教科干部吴浩然、张梦石。吴浩然，吉林省延吉市明月沟村出生的朝鲜族人，父亲与叔叔惨死在日本狱中，他本人当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连队指导员。在攻打长春的时候，他从炮弹爆炸处爬出来，冲进了长春图书馆，抢到了一本日文印刷的列宁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许是因为自己会读日语，又罕见日文版的马列原著，他单单把它留在身边研读，一直带到战犯管理所。不想他真的派上了大用场，连同一册珍藏的日文版社会科学词典一起交给战犯学习小组组长国友俊太郎的手里。张梦石，本名张少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三儿子。他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员启蒙，教育认识日本帝国主义本质，走向反满抗日道路。这位帝公回到长春，拒绝父亲为满洲做事的劝说，而到一家学校学习俄文。接着在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网球场上写反日标语，你受日本人的气还不够吗？让父亲大骂一顿。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境内，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11日，闯进张家，把张景惠及其老疙瘩张梦石裹走，连同包括其父在内的伪满12个大臣中的另外11个， 一起请到了西伯利亚收容所，据说先行一步到那里的溥仪想念他们。爱新觉罗·溥仪乃苏军对日开战最具象征性、最具有价值的战利品。这位日伪满洲国皇帝8月11日被日本人御前挂吉冈安直，挟持南逃到达通化县大栗子沟，16日抵达奉天，后期赴日时为苏军意外抓获，17日晚被押至莫洛科夫特，一个月后被迁居在哈巴罗夫斯克第45收容所里。那时间，张梦石与溥仪与满洲国二号太上皇古海忠之之流混押在一起，也便于照顾他那年迈的父亲。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在明天。